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在国庆节啊七天小长假期间，我们照亮新闻深处也为大家准备了特别节目，站在科技发展的历史上来看一看很多的新鲜科技是如何改变人类的生活以及人类对于环境的了解。说到对于环境的了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探讨的话题是对于宇宙深空的了解。现在的人类通过啊探空火箭等等其他的技术呢，将人送去了更远的地方，甚至人造的探空器都已经飞出了太阳系，这已经是到达了人类之前呢只能看得到却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到达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来说一说，纵观整个人类啊在深空探测史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的发展，以及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邢强博士你好。 李东兄好，大家节日好。 今天我们跟各位呢来聊一聊在航天这一部分的发展。 嗯， 其实呢说到航空航天，很多人容易把这词儿给说串了、 哦、 啊，到底什么是航空什么是航天，差这一个字儿，但实际上它还是两个行业的事儿吧、嗯、 是的是的， 你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区别在哪。 航空呢主要还是只在这个大气层内飞行的这个活动， 嗯， 比如说这个飞机啊气球啊。 嗯， 航天呢则是冲出大气层，然后在地球轨道上、 嗯、 甚至更远的地方进行探索的一种活动。 嗯， 然后呢最近呢就国际天文联合会呢给了一个定量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就叫进入太空了呢。 嗯， 就是地面以上100公里画一条线。 嗯， 这条线呢还有一个名字、 嗯、 叫做卡门线。 嗯， 就是纪念冯卡门先生的，他是那个钱学森老师的导师。 哦， 这条线呢跨过这条线就算进入太空了。 嗯， 那就是航天的领域了。 是不是进入太空卡门说了算？ 对，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啊是关于航天的发展。其实呢航天的发展是建立在航空的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先让人呢自己飞上了天空，才有可能突破大气层去了宇宙。最早啊来说一下人对于地球之外的事情的探索，或者说一些飞行器的建造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嗯，最早呢应该往前追溯的话呢应该追溯到1903年，其实他跟莱特兄弟呢驾驶的第一架固定翼飞机上天是同一个时期， 在1903年。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清朝呢。 嗯，对， 那个时候人就可以去探索外太空了吗？ 不，那个时候是从理论上可以探索，但这个不是说空想的理论。 嗯， 而是给出了严格的方程和严格的推算方法。 嗯， 实际上现代的航天技术完全就是从那个时代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嗯， 那个人呢就是俄国的科学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 哦， 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就是地球是一个人类的摇篮。 嗯， 但是人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面。 嗯， 人必将迈出摇篮，走出地球，乃至征服整个太阳系。 嗯， 然后齐奥尔科夫斯基呢给出了几个方程，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火箭方程。 嗯， 这个方程呢，就是说如果要想突破地球的这个引力，挣脱地球引力的这个束缚，必须要制造多级的火箭。 嗯，什么叫多级的火箭？ 就是咱们看那个前一段时间长征六号也发射了，它一箭二十星。 嗯， 那它的这个发射呢，就采用了三级火箭的技术。 嗯， 就是第一级最底下那个又粗又大的叫做第一级，它先点火。 嗯， 然后它的燃料烧尽之后呢，它就被抛弃掉了， 哦， 就是壳子扔下来。 嗯， 然后二级再点火。 嗯， 以此类推，就像这个接力赛跑一样。 嗯， 就逐渐的让火箭的速度呢加速到能够挣脱地球引力的这个状态。 这个为什么要逐渐加速？我为什么不能直接把那根装的满一点，再给它做的粗一点，一下打上去不可以吗？ 那个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这个主要还是咱们目前人类的这个工程领域的限制。 嗯， 想法虽然很好，但是呢，咱们把这个单级火箭装得很满之后呢， 嗯， 它燃烧以目前的化学燃料的这个水平来说呢，还不足以产生一个7.8千米每秒的这个速度， 嗯， 没法冲出地球的这个引力束缚， 嗯 嗯，而这个在飞行的过程中，如果采用多级火箭的话呢，就相当于燃烧掉一部分燃料之后呢，把一部分外壳扔掉了，扔去一部分死重， 嗯， 这样火箭是越来越轻，越来越轻， 哦， 而这些能量呢是逐渐积累在这个载荷身上的。 这就有点类似于那个荡秋千的时候，每到了一个点我再推它一下， 对， 到了一个点再推它一下，就会越推越高。 是的。 其实三级火箭的原理也是这样。 对。 那既然提出了三级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数字搭配吗？ 嗯，三级是目前来说比较常用的一种搭配方法。 嗯， 实际上还有两级的火箭。 有没有四级的？ 有四级也有五级的。 哦，那这些火箭比如说级数越多它是不能飞得越快？ 嗯，这是不一定的。这个级数的多少呢，跟搭载的载荷包括释放的轨道有关。 嗯， 如果放的比较远的地方比较偏，而且呢还不止放一个， 嗯， 它有可能放几十个， 嗯， 怎么办呢？就给它多一级， 嗯， 当做一个太空摆渡车或者就是太空公交车的这个概念， 嗯， 就是到一站呢就放下一个载荷。 嗯，那照你这么说，在1903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俄国的科学家来提出了关于火箭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程。 对，而且他不仅仅说提出了怎么挣脱地球引力的这个方法，就是齐奥尔科夫斯基呢，他还提出了怎么到半人马座， 嗯， 怎么突破冲出太阳系，怎么去其他地方，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箭，应该烧什么燃料。 那好远啊，那个地方。 说得很详细。 到现在为止咱都还没有达到呢。 是的。 啊，那你觉得这个，按照他那个说法，就按照他给出来的这个药方，照方抓药，可以到得了吗？ 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现在正在逐步的这个实现他当年的很多设想。 嗯， 包括钱学森老师当年就是在1958年的时候， 嗯， 提出了就是怎么冲出太阳系， 嗯， 然后怎么用多级火箭的技术去飞往，比如说飞往天狼星， 嗯， 或者飞往其他的更远的星系， 嗯， 这都是逐步的在实践当中的。 嗯， 而且他当时呢就已经提出了相对论的效应。 嗯， 就在这个飞行的过程中，因为速度太快了，导致了这个飞船上的时钟呢要比咱们地球上的时钟要慢， 嗯， 这些因素呢都考虑进去了。 嗯，照你这么说，在这个航天的探索领域是理论先行的，因为在1903年先有人做出了这个叫方程。 嗯，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火箭是到了二战的时候才有的。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是很可惜的是，这个尖端技术呢首先用在了战争当中。 嗯， 就是纳粹德国用这个大量的 V2 导弹来打击比利时和英国。 嗯， 造成了很多人的伤亡。 对， 战后呢，这个 V2 火箭的总设计师就是冯布劳恩。 嗯， 被这个接到美国去了，然后在美国继续进行发展。他在给美国发展像红石系列导弹， 嗯， 还有其他的导弹的这个工作之余， 嗯， 其实呢，他的梦想呢，还是说延续那个齐奥尔科夫斯基当年的那些设想， 嗯， 所以他偷偷的在研究一些怎么挣脱地球引力啊，怎么去月球的这些技术， 嗯， 后来呢，真的是让他赶上了好的时代， 嗯， 所以呢，他在研制航天飞机，在研制土星五号火箭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你刚才提到航天飞机， 嗯， 这个也是和你刚才讲到的冯布劳恩博士是有关系的。 是的。 啊，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个冯布劳恩博士呢到了美国之后呢，他当然美国政府首先是让他研制武器， 嗯， 但是呢后来大家也都认识到了，这样的这么强有力的动力，这样的发动机完全是可以执行更多的更有意义的活动的， 能够让人走得更远。 对。 嗯， 所以呢他在美国其实 除了造导弹呢，造武器之外呢，还要在迪士尼的这个栏目里面做科普 啊，他也做科普工作， 对 啊， 然后让大家都了解了这个科学的，就是航天探索的重要性， 嗯， 所以呢，美国政府才能够拿出很多的经费来研制，尤其是在研制土星五号，就是登月、阿波罗登月的这个火箭的时候呢， 嗯， 这个它的科普宣传起了重要的作用， 嗯， 因为这个火箭呢是当时最大的火箭，其实这个记录也保持到了现在， 现在都还没有其他的国家突破， 四十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人能够超过它，起飞推力是3600多吨。 咱们国家的长征系列已经做了这么多颗了，都还没有突破这个数据吗？ 暂时还没有，但是我相信用不了几年就会突破这个记录。 嗯、你刚才讲到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大事儿，登月，这是人类呢整个探索宇宙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就我们的脚印不只是落在了地球上，还落在了月球上。我觉得在探索月球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和大家来好好说一说。据我了解，阿波罗计划它前前后后发射的火箭，包括它这个登月舱，是不是也跟咱们现在的嫦娥有点像，嫦娥计划有点像，有一个绕落回这样的三步走的计划 啊？是的是的，一开始呢是无人的，先去探个路，后来呢就去像八号这些，阿波罗八号这它是绕着月球飞一下，它并没有着陆，但是很棒的是能看到月球的背面了，因为月球和地球是所谓潮汐锁定的一个状态，就是月球的自转周期和公转周期都是27天多，所以人类是没法看到月球背面的样子的，自从阿波罗八号之后呢，就是这个飞船的绕着月球能够绕着它转，所以能够看到它背后的真实的样子。 在此之前有很多的科幻小说，大家都认为说月球背后是外星人的基地，月球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非常神奇古怪的事情，我甚至还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有点荒诞派的意思啊，他就是说纳粹德国呢在战败之后呢有一部分人逃走了 啊， 就是乘坐着 V2 火箭逃去了月球的背面。 我也看过，好像叫钢铁苍穹这个电影。 对，就是这个电影是有一点走这个搞笑路线的，但是你能够看到在你刚才讲到的八号这颗飞船或者说探空器在绕月球背面之前，大家对于月球的背面还是有着很多好奇的设想的。 对， 后来绕完之后发现跟正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它的撞击坑多一些，毕竟它是一直是那一面朝外的，相当于后脑勺朝外。 在这个基础之上，接下来呢，是不是就进行了载人的登陆呢？ 对，1969年的阿波罗11号，就是人类的尼尔·阿姆斯特朗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在这之后呢，陆陆续续呢，还是总共有6艘飞船登陆了月球，也就是说有每艘飞船上有2个人去登陆，所以说有12位宇航员呢踏上过月球的土地。 哦，不只是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同伴，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一些，就是一直排号排到阿波罗17号。 哦， 13号是因为从11到17应该是7个吧，1到7嘛，但是13号呢半路它是漏气了，所以呢就紧急返回了，所以呢只有是6艘飞船呢踏上了月球的土地，就是载人的飞船。而总共呢从上面挖回的月壤和岩石呢是380多公斤。 哇、但是我们现在听到更多的就是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同伴第一次登上月球，后面的人再去登上月球的事儿好像听的就很少很少了。为什么后来美国人还不断的派他们的宇航员登上月球呢？ 逐渐的在实现一些更新的技术，就是每一次呢都会稍有不同，而且呢有不一样的这个研究方案，甚至比如说到最后一次阿波罗十七号的时候，上面直接就搭载了一个地质学家，他就很详细的去研究了这个月壤的一些情况。 哦， 每次都有所不同，包括这个月球车的进步，在阿波罗这个时代呢，月球车也进行了一些自我的升级。 你刚才讲到说在阿波罗整个的这个时代，其实我觉得第一次登月的时候让大家印象是很深刻的。 对， 我看过一个这个纪录片，就在讲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有一点九死一生壮士一去不复返的信念，因为从来没有人登上去过，大家也都不知道说这个叫登月舱下去之后它还能不能回得来，它那个发动机还能不能点得着。甚至呢是因为当时这个载荷的一个要求，它的整个登月舱的那个舱壁啊做的特别薄， 对，用铅笔就能戳透的。 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你在宇宙飞行的过程当中，一点点的宇宙垃圾，甚至一个宇宙尘埃撞上去，嘣，给你打一个洞，你这外里面的空气泄露到外面，那这宇航员可就完蛋了。 对，还是咱们之前做的比喻嘛，就是像这个咱们人民币1角钱硬币的这么一个小漆片，撞到这个 外壳上，就相当于一枚7.62毫米的子弹打上去的效果是一样的。 嗯，所以当时的宇航员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等于说坐在一个易拉罐里， 嗯， 降落到了月球上。 对，这个比喻非常好 啊。后来他们也是成功的又返回来了。 对，但是这之前呢做过大量的工作。 嗯， 这个就跟咱们现在用的数码相机就有关系了。为了探究这个月球表面的情况呢，人们发了大量的探测器， 嗯， 就围绕着月球飞行， 嗯， 但是呢总是拍不到好照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嗯，你在拍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宇宙射线的影响，咱们在地球上感觉不到，因为地球的大气层和磁场给咱们挡走了99%的这样的辐射。 嗯 嗯，但是在月球上呢什么阻碍都没有，所以呢胶片上呢都是一些点子或者划痕， 嗯， 都是些没法看，没法去评判这个月球表面的情况。 嗯， 所以呢就发明了 CCD 这个技术，它就是一种电荷。 嗯， 就是有光打到这个电子元件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正负电荷的情况会发生改变。 嗯， 这样呢影像呢就是以数码的形式保存在这个存储器里边。 嗯， 然后呢它也会受到干扰，但是这种干扰呢是能够通过咱们地球上的科研人员用算法给它滤除掉的。 嗯， 所以呢才能够得到，就是没有登上月球之前就得到了月球表面的这个情况，已经就能绘制出月球表面的这个地图了。 而这个就是数码相机最早的雏形 啊。对，这是 CCD 相机，后来就是索尼公司把这个技术呢民用化， 嗯， 逐渐呢就是有了这个数码相机的雏形。 嗯， 当然最开始它是摄像机。 嗯，所以今天看来，我们每个人手机里面用的这个摄像头，它背后的这个感光元件就是 CCD 的很多的升级版，包括 CMOS。 啊，对 ，CMOS。说起手机还不一样，中间还隔着10年呢，岳龙兄。它是在1981年的时候，数码相机这个技术呢算是出来了。 嗯， 但是它是硕大无比。 对， 没法把它做的比较小，因为它当时这个 CCD 器件呢本身电子元器件没有这么精密。 嗯， 后来为什么会出现像手机这么小的这个相机呢？ 嗯， 它是在90年代的时候，不仅要探月， 嗯， 还要去探火星， 嗯， 甚至天王星、海王星，甚至还想走出地球呢。 嗯， 所以呢，在这种探测器上面放的这个相机就不能太大， 嗯， 因为它本身呢就火箭的能力有限，本身带的载荷就很少，而大部分载荷还要让给这个探测器的燃料，所以它的相机呢只能做得很小。逼得大家没有办法了，就是发明了这个 CMOS 芯片， 嗯， 用这种芯片式的相机，就是很薄薄的一片，但是它能照出很漂亮的效果。这样呢，这个技术呢在90年代的时候呢，逐渐的就移植到了很多地方，到现在呢，到了21世纪呢，就用到大家的手机里面了。我估计现在大家已经离不开这样的相机了。 对，谁的手机要是没有摄像头的这个功能，这还能叫手机吗？ 嗯， 就像当年我看到有人的手机上有一个摄像头，我就觉得哇，好奇怪，为什么手机上装摄像头？手机不就是用来打电话的吗？后来发现我当时的那个想法真是太幼稚了。现在你看一看，手机有的功能已经是越来越全面化了啊。 对， 我们在讲到阿波罗登月，把人类的航天技术是向前推了整个的一大步。 嗯， 在这个登月之后呢，好像是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当时冷战的原因，后来冷战的结束，人类对于深空的探测就慢下了脚步。 嗯，是这样的，主要还是当时有美苏争霸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比着，不能比对方差。 嗯， 所以美国发了一箭双星，苏联就非得发一个一箭八星。 嗯。 美国或者说前苏联把宇航员送上去了，美国也得送上去。虽然他当时加泰林上去以后，他是绕着地球飞了一圈， 嗯， 花了108分钟， 嗯， 但美国当时这个技术还没有达到，那怎么办呢？就把人装在一个导弹的一个顶端， 嗯， 然后呢让他飞一个亚轨道，就飞了一个抛物线。 哦， 抛物线的顶端呢刚好超过了100公里。 哦， 所以勉强也算是送入了太空，有那么10几分钟的时间是在太空中。 哦，哎呦，你说这比这干嘛呀？你今天回头看来， 嗯，对，所以现在呢，科技进步了，嗯，就是没有必要去争那么一口气。但是就是， 哎，你说到这儿，我还得向你求证一个事情啊。 嗯， 在阿波罗登月这个事儿成功以后，后来有很多人说这个就是在冷战大背景下，他们这两家互相吊着劲儿来去在那儿秀肌肉啊，在那儿展示自己健美的身材。 嗯， 说阿波罗登月其实并没登上去，说是在美国的什么什么内华达州的沙漠里还搭了一个摄影棚，宇航员穿着宇航服，然后模拟的这个场景都拍下来了，等等等等。有人还举了个例子说，我们为什么认为 宇航员没有登上月球呢？你看那个照片，上面美国的那个国旗竟然是飘扬的，在月球上没有风，这国旗怎么可以飘扬起来呢？ 啊，这个我也看过大量的这个质疑啊，包括我本人其实也是说他必须得求证嘛，我毕竟没有亲眼看到嘛。 对， 他这个国旗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杆在那有支撑的， 嗯， 那它的所谓的飘扬呢，只是它那个尼龙丝在一个就是反弹的一个效果， 嗯， 另外呢，我觉得可以保留这个疑问， 嗯， 保留这个质疑，毕竟呢，今后用不了几年，人类会重返月球， 嗯， 这个时候呢，可以看看当年留下的东西，毕竟像这个阿波罗从11号包括到17号，它的登月舱呢本身还是能够在月球上发射的， 嗯， 但是它发射的时候，登月舱底下那几条腿可是留在月球上的， 嗯， 另外呢，人类呢就是在这个月球上扔了不少东西了， 嗯， 比如说就证明自己来过的，啊，上面写着我们以和平的目的来月球怎么样怎么样， 嗯， 这个呢就是今后的物证啊， 嗯， 所以以后人们重返月球之后，完全可以来寻找这些东西， 比如说咱们的嫦娥计划。 对， 到了3号，真正 是咱们的玉兔探测器 带着中国人到了那儿之后，我们就看看你美国人当年插国旗的那个坑还在不在？ 对， 啊，判定一下你到底有没有来过。 嗯， 但是现在看来呢，来的就是说，从科学上来证明它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毕竟当时还是电视直播呢。 哦，对。所以我们今儿跟大家也是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回头也是讲其中的一个小趣闻啊。 嗯， 来，我们再顺着历史的脚步再继续往下走。 嗯， 接下来呢，在阿波罗计划基本上告一段落之后， 嗯， 好像美国的这个 NASA 就不是那么的出跳，包括他拿到的经费也不是特别多。 对，嗯， 整个关于深空的探索，这个水平线好像是越来越平，比如说像整个欧空局， 嗯， 也是有大踏步的进步，咱们国家长征系列火箭，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些深空探测计划，也在进步很明显。 对， 包括前两天我们在做一个节目的时候还聊，说咱们国家在这个卫星的商业发射这一部分，目前已经是进入到世界的第一梯队了。 是的。这个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种类上，还是就合作的国家，就是各种各样的，在很多领域上，咱们国家的商业卫星发射都已经是坐稳了第一梯队的位置。 嗯， 另外呢，今后在这个海南文昌的这个发射基地如果建成之后呢，咱们发射火箭更能够利用地球自转的这个力量， 嗯， 所以可以发射更多的更大的卫星。 嗯， 这样的话呢，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呢还会更强。 嗯，说到这一点，也是咱们国家整个航天技术的进步。此外呢，我们再顺着时间往下讲啊，就人类探索了月球以后啊，其实就发现自己的理想或者说愿望在被不断的放大，下一步想去的地方是火星了。 对， 现在关于火星，不管说是民间的高科技公司还是说政府的机构，都有各种各样的准备。 嗯， 目前在探索火星这一部分，是不是还是美国走的比较靠前一点？ 对，美国一直是以火星为它的目的地的，就是探月之后登月之后， 嗯， 它就立刻把重点呢转移到了火星上面。 嗯， 苏联或者是前苏联它走了一点点弯路。 嗯， 它更喜欢金星。 嗯， 它发了大量的金星探测器，之后呢才又想到了去探测火星。 为什么我们看中了火星呢？ 火星呢，它本身比地球要小很多，但是呢它上面的环境，尤其是温度环境，还是比较适合于待在那里的。当然它这个温度环境比起地球来说它冷很多，但是呢比起金星来说它的环境实在是太好了。 嗯， 金星呢它离太阳比较近，本身受到的太阳热辐射就比较多，另外呢它的温室效应非常非常严重，它主要的成分就是二氧化碳。 哦， 这个温室效应高到什么程度呢？它的年平均气温保持在498摄氏度的样子。 嚯， 哦，所以呢探测金星的这些设备呢待不了几分钟全都报废掉了， 就融化了。 对，所以人是没办法，目前技术人没办法在金星上定居的。 嗯， 所以呢只能选择其次，就是另外一个离地球比较近的一个行星，那就是火星。 嗯，现在我们对于火星的探测呢已经是有不止一个着陆器， 嗯， 落到了火星上。 对， 现在在火星上依然还有存活的着陆器吗？ 啊，有好奇号还在上面艰苦的工作着。 嗯，他来到火星是历经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它主要是搭载了目前来说推力比较猛的一些火箭，另外呢它本身还是有着一些很多的其他技术。 嗯， 就是说其实早在美苏争霸时代，就是苏联的R7火箭， 嗯， 就有能力把航天器一下子就送到火星上去。 哇， 是有这个能力的。其实探测火星 最难的还是一个测控问题， 嗯， 还有就是数据传输的问题，因为火星离咱地球呢太远了，平均距离是2亿多公里，那个光速传播的这个电磁波信号也得要延迟十几分钟甚至20分钟，这样的话遥控肯定是不行的。我遥控一个火星车，前面开着开着，前面有一个深沟，我让它往右转，但这个信息十几分钟以后才能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早已经到了沟里面了。 嗯， 所以还是依靠这个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或者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才能够让这些探测器呢在火星上或者在其他星球上更好的工作。 嗯，那接下来人类有可能也会在不久之后来登陆火星，但是这一切都要依靠于现阶段对于火星的很多的探测。 嗯，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特别好玩，就美国现在有一个科技明星叫做埃隆马斯克嘛， 嗯， 啊，他做了很多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前两天他说一件事儿，说如果人啊想要登陆火星，先得往火星上面扔很多的核弹，把火星炸热了炸温暖了以后人再上去啊，这样才有可能。 这个改造火星气候的这个说法有很多，设想也有很多，但实际上人类还没有说达到一个能够控制行星这个环境的一个能力。当然把它破坏掉很容易啊，比如说把地球的平均温度升高，就短短几十年就升高了2度的样子，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是真的在这个远距离去控制火星的话还是不容易的，很不容易。而且火星的大气呢只有地球的1%，所以呢很难，总体来说是很难。但是他这个思想是对的，就是分批往上面放，但是我觉得放的不应该是核弹，应该是先把吃的穿的这些东西包括一些种子先发过去，然后再把人送过去。 嗯， 这样的话呢人到火星的这个旅途呢会缩得比较短，如果人是带着大量的辎重一起去的话呢速度比较慢，有可能会1-2年的时间。 嗯， 目前来说平均时间是6个月，但是如果是轻装上阵的话呢，或者说人在休眠状态下过去的话呢，就会省很多的时间。 嗯，哎，你讲到这儿啊，就是关于这个休眠状态，我们看了很多的一些科幻的电影，包括各种各样的星际旅行，说人在休眠的状态当中可以很好的在星际当中穿行。你觉得未来这个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吗？ 我本身是学飞行器的，我可能对生物方面的了解不是很多，但我知道美国宇航局最近做了一项实验，就是让人躺很长很长时间，然后观测这个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面的一些变化。 他躺着是睡着的还是醒着的？ 可以自然状态，他想睡就睡，想醒就醒。但是呢，结果其实不是太乐观，就是说人这种生物还是很奇妙的，他是。始终是要接受一些新的信息，或者说要有交流的，如果说真让他深睡的话呢，其实很难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对， 所以还得依赖于这个生物科技的发展。 人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不和别人接触的环境中，不愁吃不愁穿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待的时间长，精神也会出问题的。所以这个星际旅行可能要考虑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对，所以现在在地球上建了很多这样的实验室，就是让人在这里面，就几个工作人员在里面跟外界隔离，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在里面工作或者生活2至3年。 哎，前两天我看在美国那边就建了一个模拟火星环境的实验室， 对， 里面呢一共是4个科学家，2男2女，他们在一间非常小的屋子里面共同生活，说要生活接近大概2年的时间吧。 对， 主要的目的就看他们行不行，在一起到底可不可以，别整到最后人还没到，就彼此之间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就把这个科学探索的计划破坏了，这可不行。 对，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点突破之后呢，还要看他那个飞船的抗辐射的能力。就毕竟咱们这个空间站虽然在太空中也有人累计在太空中待了800多天， 对，前两天刚有一个俄罗斯的宇航员嘛， 对，也有像那个瓦列里·布里亚科夫连续待400多天，但是他都是在近地轨道上，这样的话还有地球的这个磁场保护着他们，就是他们受到的辐射并不是太多，但是一旦冲破了这个范亚伦带，一旦冲破了这个地球的这个保护，那么他在旅行过程中会遭受大量的辐射，必须依赖于这个飞船本身的外壳有抗辐射的能力才行。 说到这一点，我们刚才讲的是很多关于人类的探测器，比如说可以真正的落在某个星球上，或者人类的脚印落在了月球上，是真正能够接触到的一种探测。还有一种探测是接触不到的，这就是望远镜。望远镜呢，人类现在有的比较大的望远镜，一个叫 哈勃望远镜， 还有个叫韦伯望远镜。 对，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哈勃基本上要退休了。 哎，这个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一个行为，毕竟航天飞机退役了。 嗯， 因为当年设计的时候呢，哈勃望远镜和航天飞机它是一对儿。 嗯， 哈勃望远镜本身呢，它为了这个控制自己的这个瞄准的这个精度，连轨控发动机都没有装，就是它在绕地球的过程中，它是逐渐降低高度的。这个时候需要点火把它抬一抬轨道。 嗯， 一般的卫星都会装这种发动机，甚至一个5吨的这个卫星的话，它用于这种发动机的燃料有可能会达到3至4吨。 嗯， 而哈勃望远镜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它怎么办呢？它要靠航天飞机往上顶一顶它。 嗯， 就到一定时候，航天飞机就发上去一颗，然后呢，借助航天飞机的动力呢，把它往高处推一下。但是航天飞机已经退役了，这个时候哈勃望远镜呢，只能说静静的等着它碰运气，看看还能不能再多工作几年。 嗯， 而且哈勃望远镜是最后一个，就是近十几年最后一个就是可见光的这个拍摄的望远镜。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它的2.4米口径的这个望远镜拍的照片呢，是能够被咱们就是大家用于这个电脑壁纸的这些。 嗯， 很漂亮，这种 能够看到很多的星云啊，各种各样的深空的照片。那之后的探测器就不拍这个了吗？ 对，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它更专业一些，它就是、不是说为了咱们大众爱好的这样一个，不是天文爱好者的角度，它是更专业的分析，它从红外的角度， 嗯， 就从另外一个人肉眼看不到的一个频谱去观测宇宙。 嗯，所以它拍出来的照片我们都看不懂。 嗯，是的， 就更不会有人把它当成电脑桌面了。 对，所以还得既得感谢哈勃望远镜，咱们今后我觉得肯定还会怀念哈勃望远镜的。 嗯，今天我们和邢腔博士一起来聊了一下呢，人类关于深空探测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再来做一个对于未来的预测。你觉得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嗯、我觉得接下来，首先是要往月球上发中继卫星， 嗯， 就是围绕月球飞行。这样的话呢，即使在月球背面呢，也能跟咱们地球交流了。下一步呢，就是要在月球背面建天文望远镜。 嗯， 这种望远镜呢，正好能借助这个月球的背面的阻挡的效应，能够看得更清楚，干扰更小。 嗯， 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重返月球，就人上去，去在月球上建永久的基地。 嗯， 然后呢，就是火星移民，然后呢，就是更远更远的这种星际的旅行，就是飞船能够自持了。所谓自持呢，就是飞船的水循环和这个里面种植的作物也好，藻类也好，能够满足人的这个呼吸还有饮食的这个需要了，不需要外界的补给了。一旦突破了这个门槛呢，飞船就可以无限度的往前旅行。 嗯， 这时候就是真正的太空探索时代就会到来。 对，这个我们很多在一些科幻电影当中看的内容，可能不久之后，在我们也许有生之年， 希望在有生之年 它真正的实现了。 对， 好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声音的方式和大家呢来回顾了一下整个人类航天历史的发展。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明天见。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大革命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印错了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世界工人的书引起了当地农民兄弟的强烈共鸣，也拉开了鲁北平原上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